你好，我是李智慧。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支持标准搜索的大数据引擎 Pasture。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专栏的第三个模块，一起来看看大数据开发实践过程中的门道。学习一样技术，如果只是作为学习者，被动接受总是困难的，但是如果从开发者的视角看，很多东西就豁然开朗了。明白了原理，有时候甚至不需要学习，顺着原理就可以推导出各种实现细节和使用方法。各种知识从表象上看总是杂乱无章的，如果只是学习这些繁杂的知识点，固然自己的知识面是有限的，而且遇到问题的时候应变能力也很难提高。所以有些高手看起来似乎无所不知，无论谈起什么技术都能头头是道，其实并不是他们学习掌握了所有技术，而是他们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才开始进行推导，并迅速得出结论。我在英特尔的时候面试过一个交大的实习生，他大概只学过一点 MapReduce 的基本知识。我问他如何用 MapReduce 实现数据库的 join 操作，可以明显看出他并没有学习过这部分知识。他说我想一下，然后盯着桌子看了两三秒的时间就开始回答，基本跟 Hive 的实现机制一样。从他的回答就能看出这个女生是一个高手，高手不一定要很资深，经验丰富，把握住技术的核心本质，掌握了快速分析推导的能力，能够快速将自己的知识技能推进到陌生的领域，就是高手。这也是我这个专栏的目的，讲述大数据技术的核心原理，分享一些高效的思考和思维方式，帮助你构建起自己的技术知识体系。在这个模块里，我将以大数据开发者的视角讲述大数据开发需要关注的各种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希望你可以进入我的角色，跳出纷繁复杂的知识表象，掌握核心原理和思维方式，进而融会贯通各种技术，再通过各种实践训练，最终成为真正的高手。前面专栏我提到过程序员的三大梦想，就是开发数据库、操作系统和编译器。今天我们通过一个支持标准 SQL 语法的大数据仓库引擎的设计开发案例，看看如何自己开发一个大数据 SQL 引擎。学习今天的内容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前面讨论过的大数据仓库 Hive。 作为一个成功的大数据仓库，它将 SQL 语句转换成 MapReduce 的执行过程，并把大数据应用的门槛下降到普通分析师、工程师都可以很快上手的地步。这部分内容如果你忘记了，可以返回专栏第11期复习一下。但是 Hive 也有自己的问题，由于它使用自定义的 HiveQL 语法，这对已经熟悉 Oracle 等传统数据仓库的分析师来说还是有一定上手的难度。特别是很多企业使用传统数据仓库进行数据分析已经由来已久，沉淀了大量的 SQL 语句，并且这些 SQL 经过多年的修改打磨，非常庞大也非常复杂。我曾经见过某银行的一条统计报表 SQL， 打印出来足足有两页 A4 纸。这样的 SQL 光是理解可能就要花很长时间，再转换成 HiveQL 就更加费力，还不说转换修改过程中可能引入的 bug。 2012年那会儿，我还在英特尔亚太研发中心大数据团队，当时团队决定开发一款能够支持标准数据库 SQL 的大数据仓库引擎，希望让那些在 Oracle 上运行良好的 SQL可以直接运行在 Hadoop 上，而不需要重新写 HiveQL， 这就是后来的 Pasture 项目。在开发 Pasture 之前，我们先分析一下 Hive 的主要处理过程，大体上可以分成三步。第一步，将输入的 HiveQL 经过语法解析器转换成 Hive 抽象语法树。第二步，将 Hive 抽象语法树经过语义分析器转换成 MapReduce 的执行计划。第三步，将生成的 MapReduce 执行计划和 Hive 执行函数代码提交到 Hadoop 上执行。 Pasture 的设计思路是保留 Hive 语义分析器不动，替换 Hive 语法解析器，使其将标准 SQL 语句转换成 Hive 语义分析器能够处理的 Hive 抽象语法树。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用图形来表示的话，是用文稿中图里红框内的部分代替黑框内原来 Hive 的部分。红框内的组件我们重新开发过，浅蓝色的是我们使用的一个 K 元的 SQL 语法解析器，将标准 SQL 解析成标准 SQL 抽象语法树， 后面深蓝色的就是团队自己开发的社口抽象语法树分析与转换器，将社口抽象语法树转换成 Hive 抽象语法树。那么标准 SQL 和 Hive QL 的差别在哪里？标准 SQL 和 Hive QL 的差别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语法表达方式， Hive QL 语法和标准 SQL 语法略有不同，另一个是 Hive QL 支持的语法元素比标准 SQL 要少很多，比如数据仓库领域最主要的几种测试集 TPCH 所有的 SQL 语句 Hive 都不支持，尤其是 Hive 不支持复杂的嵌套子查询，而对于数据仓库分析而言，嵌套子查询几乎是无处不在的，比如文稿中这样的 SQL， 在威尔查询条件一个 REST 里包含了另一条 SQL 语句，所以开发支持标准 SQL 语法的 SQL 引擎的难点就变成如何将复杂的嵌套子查询消除掉，也就是威尔条件里不包含 SELECT 语。 SQL 的理论基础是关系代数，而关系代数的主要操作只有五种，分别是并、差、集、选择、投影，所有的 SQL 语句最后都能用这五种操作组合完成，而一个嵌套子查询可以等价转换成一个连接操作，比如文稿中的一条 SQL， 这是一个在威尔条件里嵌套了 not in 子查询的 SQL 语句，它可以用 left out join 和 left semi join 进行等价转换，示例请返回文稿查看，这是 Pressure 自动转换完成后得到的等价 SQL， 这条 SQL 不再包含嵌套子查询。通过可视化工具将上面两条 SQL 的语法树展示出来，这里有两张图片，听音频的同学别忘了返回文稿查看，上面是原始的 SQL 抽象语法树，下面是等价转换后的抽象语法树，内容太多被压缩的无法看清，不过你可以感受一下。那么在程序设计上如何实现这样复杂的语法转换呢？当时 Pressure 项目组合使用了几种经典的设计模式，每个语法点被分装到一个类里去处理，每个类通常不过几十行代码，这样整个程序非常简单清晰。如果在测试过程中遇到不支持的语法点，只需要为这个语法点新增一个类即可，团队协作以代码维护非常容易。使用装饰模式的语法等价转换类的构造， Pressure 每增加一种新的语法转换能力，只需要开发一个新的 transformer 类，然后添加到文稿里的构造函数代码里即可。而在具体的 transformer 类中，则使用组合模式对抽象语法树 AST 进行便利。下面是 between 语法节点的便利，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我们看到使用组合模式进行树的便利，不需要用递归算法，因为递归的特性已经隐藏到树的结构里面了。将等价转换后的抽象语法树 AST再进一步转换成 Hive 格式的抽象语法树，就可以交给 Hive 的语义分析器去处理了，从而也就实现了对标准 SQL 的支持。当时 Facebook 为了证明 Hive 对数据仓库的支持， Facebook 的工程师手工将 TPCH 的测试 SQL 转换成 Hive QL。 我们将这些手工 Hive QL 和 Pressure 进行对比测试，两者性能各有所长，总体上不相上下，这说明 Pressure 自动进行语法分析和转换的效率还是不错的。事实上标准 SQL 语法集的语法点非常多，我们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绞尽脑汁进行各种关系代数等价辨析，依然没有全部适配所有的标准 SQL 语法。我在开发 Pressure 的时候查阅了很多关于 SQL 和数据库的网站和文档，发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主流数据库之外，还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数据库，此外还有大量的关于 SQL 的语法解析器、测试数据和脚本集、各种周边工具。我们经常看到的 MySQL、Oracle 这些产品仅仅是整个数据库生态体系的冰山一角，还有很多优秀的数据库在竞争中落了下风，默默无闻。而更多的支撑起这些优秀数据库的论文工具，非业内专业人士几乎闻所未闻。这个认识给了我很大触动，我一直期待我们中国人能开发出自己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编程语言，也看到很多人前赴后继投入其中，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大部分努力惨淡收场。我曾经思考过为什么会这样，开发 Pressure 之后，我想我们国家虽然从事软件开发的人数很多，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在做最顶层的应用开发，底层技术开发和研究的人太少，做出来的成果也太少。我们在一个缺乏周边生态体系、没有足够的竞争产品的情况下， 就像直接开发出自己有影响力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编程语言，无疑是想在沙漠中种出几棵参天大树。不过庆幸的是，我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全球影响力的底层技术产品中出现中国人的身影，小草已经在默默生长，假以时日，料想必有大树出现。今天我讲的是一个 SQL 引擎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也许在你的工作中几乎不可能去开发 SQL 引擎，但是了解这些基础的知识，了解一些设计的技巧，对于你用好数据库开发更加灵活有弹性的系统也会很有帮助。最后留给你一个思考题， SQL 注入是一种常见的 Web 攻击手段，文稿里有示意图，攻击者在 HTTP 请求中注入恶意 SQL 命令，服务器用请求参数构造数据库 SQL 命令时，恶意 SQL 被一起构造并在数据库中执行，但是 GDBC 的 Prepare Statement 可以阻止 SQL 注入攻击， MyBatis 之类的 ORM 框架也可以阻止 SQL 注入。请从数据库引擎的工作机制解释 Prepare Statement 和 MyBatis 的方注入攻击的原理，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好友，也欢迎你写下自己的思考或疑问，与我和其他同